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从多自重。 不明不白，谁会呀求可怜我啊，与满腹的委屈相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一 最后是方亚芬演唱的《西厢记》。 要给咱我立功，他不曾高啊把功与弄，他家子儿女必在小仓中，他是一穷恨地穷，独自为搅乱子宫谁自用，他求必中我一同，分明是把老飞燕过几冬，管娃一秋管当夜，只因结果痴心痛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组越剧选段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